那昨天我们有讲过 Metta 的修行，如果 Metta 要变成解脱的法门，那 Metta 的修行解脱的修行有它的范围，有三个部分，结学、定学跟回学。如果你们是用 Metta 来解脱自己的境界，那三个要素都要明显，才能够用这个法门来解脱自己的境界，不然没有办法。因为解脱的意思，解脱的范围就是解圆满、定圆满跟回圆满，这个就是解脱的意思。那戒修行、定修行、慧修行，也虽然我们分别他们为三种修行，其实他们是一个过程。在修定的过程，你们也是修戒，戒是在里面。不可能可以入定，如果戒不是在里面，如果要修慧，那在慧的修行也一定有定跟戒，不然慧的境界不会明显。所以虽然我们分别戒、定、回为三个修行的部分，三个部分都融化在一起为一个修行的过程。如果这个过程圆满，就是我们得到解脱的境界，那三个部分也圆满。那现在因为我们的解脱的方便，这里是 Metta， 那Metta 的，在 Metta 修 Metta 的过程，修跟 Metta 有关系的功德，就是修戒学。我们有看过这个戒的部分，在这里就是修功德的部分，跟戒律有关系的功德。也有它的次第，这个次第这里很重要。第一就是萨果能干，因为能干，能干叫做什么？我们昨天有说明，因就是变成很像，因你决定做什么你就一定做，你不是你不是随缘，那你在随缘是念随缘，不过你的境界不明显，你是用你能够念随缘，那你的境界就变成随缘，这个是能干。随缘的境界就是这个 Metta 的境界，Metta 的境界就是不真的境界，就是不干拘的境界，所以因为你入这个境界，你能够忍，你能够忍自己的烦恼，你能够忍别人的烦恼，别众生的烦恼，所以你变成强，因你变成强，所以你能够知，先知在，因为你决定做你所做的工作好，你用努力，你的境界变成明显，就是没能干，所以你特别注意你的身跟口业， 你的身跟口业变成直，是因为是你调你的心智，在你的身业跟口业之，所以你因你能干，所以你特别注意你的顺你的身跟口业这个境界来能够这样做，你需要特别保护自己的心，保护自己的心，也就是调他之端正的心，就是顺静安的心。那他为什么能够顺静安？因为他是端正在念那个是缘在如这个境界，我们已经有说明，因为他努力在念那个因为于这里发育，所以他能够处理无改。如果鱼的民间的境界不明显，如果他不能够靠那些那个色缘，他不能够入这个没达的境界，那他的心就不能够变成智。我们昨天已经有讲过，智是属于静安的境界，他特别强调智，他在那些功德里面他说智两次，因能干就是智，所以顺自己这个清净的爱，这个没达的真理，没达是属于法，顺没达就是顺法。那因为他知，所以他依教，如果歪居，那怎么会依教？因为他强知，所以你告诉他你这样做，那他就马上听做一招这个意思，他顺这个境界，依教。那因为他顺这个境界，所以他变成怎么样？他变成柔软，所以下个就是木度柔软，对不对？柔软也是属于清安的境界，怎么他会柔软？因为他知，如果他不强，他不会柔软。柔软就不是柔，柔软就是强。你管你自己严苛，在你能够软。如果你管你自己不严苛，不强管你自己，你怎么能够柔软到外面？对不对？柔软到外面就是受外面的烦恼，这个就不是metta。你在 metta 里面你能够变成柔软， metta 就是智。如果你有烦恼，那你就不能够柔软。那我们已经昨天有讲过什么叫做柔软，柔软叫做特别没有贪欲的最明显的表示，就是什么 不正见跟傲慢，昨天我们有说明对不对？因为有贪欲，所以不正见傲慢。所以我们已经有说明这个metta是属于法的境界，所以metta因为是法的境界，所以metta是跟人粘在一起，所以柔软， 正见， 正见。真见在主要在真见是什么？就是无常， 无常苦 无我，那在没大的修行要特别注意这个道理。为什么？因所缘是众生，而且一切众生，所以要特别注意。你是用真见，你不要执着这个境界，在你能够柔软，在你能够知。如果你执着，那你不能够柔软，你不能够知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执着，再能够柔软，再能够知，再能够依教。 所以师父，你所谓的柔软是有空性的柔软，带有认识知道空性的柔软，了解空性的。 跟智慧有关系，当然解就是真的解就是智慧。为什么修解来得到智慧，对不对？解是智慧的条件，不过在智慧里面有解， 那要慢慢来。 当然要慢慢来，不过要了解那些道理，要了解自己哪里做的不对，改善如法。那软那就变成没有傲慢，真的爱，metta就是没有烦恼的爱，就跟傲慢不会在一起。什么跟傲慢？如果傲慢，那就自然就不会柔软，因为傲慢就不会柔软。因为傲慢，所以也没有依教，对不对？不傲慢柔软在一角，所以这个是那些功德都是都有互相的关系。佛是用这个词地也有它的道理，佛是教每次一招次第，有两种次第，次第是教因为出现依照出现的次第，怎么发出现依照发的次第，怎么让发明显？这里是发的次第让发明显在我们的心前面，不是说先你能干再你变成这他们是一个过程。那些条件我们有已经提到是什么条件，就是知足，因为不正见是属于贪欲，傲慢是属于贪欲，柔软，你知足，那你也柔软，你会能干， 为什么不能干？因为执着，你也变成执，那那个知足的条件也要变成没有，要没有傲慢，人间，然后在没有不歪，不歪居，不执着， 不歪居， 那个三度地，三度地是因为不执着，因为不执着，所以傲慢不正见不明显，所以他能够摄心在里面。如果你没有里面的快乐，那你怎么会摄心在里面？因为有里面的快乐，所以你也能够知，你能够柔软，你没有傲慢，对不对？都有关系，都有互相的关系。你能够摄心在里面，是因为你了解什么叫做内乐，因为有内乐，所以能够摄心在里面，摄心在里面变成很容易。为什么有内乐？因为贪欲不明显，因为贪欲不明显，所以傲慢不明显，不正见不明显，变成柔软，对不对？摄心在里面就是修定，那后面的功德都跟这个知足三度地有关系。为什么出家人会难养，变成别人的负担？因为他不满足在里面。因他不修，昨天我们有讲过，佛教所叫色身众， 色身众， 就是满意在他所有的衣服，在所有的家本供养。在所有的住所，他因为他的心气是摄心在里面，不是让他散乱在外面，所以他的快乐是在断烦恼，在修，这个叫做摄身众。如果修行人有摄身众，那他就很容易修止观。如果他没有四身中，那就很不容易修止观。四身中就是属于知足，对不对？知足少欲，如果你们看特别北传佛教即时论，就是提到为定的条件。所以前面的功德，所有的功德都是为什么？为得到这个境界，知足少欲。那修没达的时候，因为你是修清净的爱的境界，所以自然你了解这个清净的境界只能够明显，如果你放下，对不对？你放下在那个实缘变成在你的心前面。 放下什么？要放下什么？ 就是执着。 放下对自己的执着， 自己的执着，外面的执着，你还是你为什么能够完全专注在这个境界？因为你能够放松，放松就是不执着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你能够放松？因为你执着，你满意在自己，对不对？那修metta， 那我们要看修metta， 就是思维一切众生像母亲思维自己的孩子，就是心生自己为我们的境界。所以如果这样修，那就不会变成别人的负担。怎么变成连在家庭里面母亲要他的儿子爱他，不过他一定要他要这样他要这样，他强迫他，所以他觉得越来越也烦躁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不能够放松，因他不放松，对不对？ 对。 如果母亲放松，那就小孩大小很满意，他就一叫很听，对不对？很会听话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能够放松，因为母亲放松，父亲放松，那这个是理想的家庭，对不对？所以要metta不但是在无量的所缘，是有量的所缘，有量的所缘是无量的所缘，要开始从今的境界才能够扩大无量，扩大无量就是用在今的境界，这个是没大。今的境界就是我们的现在的境界，就是我们的现在的旁边所有的人，这个境界跟无量的境界是要融化在一起，这个是metta，所以这个metta那么重要。 那只有不执着静的境界的对象才能够办得到真完全的放松， 是一个过程。你不能够扩大所缘无量，如果你执着静的境界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修无量心来用爱而不执着静的境界？只是你的只是它的作用。那些别世界的众生你看不到，不过他们还是包括在里面。那第一，所以那个知足的功德就是不会变成别人的负担。为什么不会变成别人的负担？我们要看，因修爱就是修心生自己为爱，心生就是不要求， 不要求， 不要求要这样这样这样，不过你能够随缘，三度萨高切苏巴高切阿巴基措切，那个也是阿巴基措切叫做也是知足的条件。你只能够知足，如果你 你事情不做太多，太多活动你不能够知足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不能够保持柔软的心，你不能够保持直的心，你不能够做你的事情好，所以知足就是满意在自己，满意在自己，那就不需要做那么多活动，多半活动我们做因为不满意在自己，对不对？如果满意在自己，那做是做多活动做少活动都可以做好，不过来保持这种境界满意在自己，你不会做多多活动，你已经满意在自己才能够做多活动，没问题。不过来修没大，你不能够做多活动，不然你就烦躁，对不对？你已经有没大，那就会做很多，不过你学没大，那就你做多多活动，那就会烦躁，对不对？你修没大就是特别修那个知足。 我有时候是情非得已。有时候做活动不是自己要做的。 那你要有智慧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才能够修那个没大。如果你跑来跑去不知道在做什么，那就怎么会修没大很难，你就烦躁。 是啊，我刚才打坐就有这种感觉。 那要的没大是属于智慧的境界。 师父，你说修好 Meta 以后，你就可以多做事，那时候就不烦 躁。那你不烦躁，当然。不过你 先后是真的。 你先，不过你先要签这个境界，才能够做多事情，也不烦躁。 以后 Meta 叫我做事，我就不做 了。这个是接学，你一定要，你接学就是定跟回的条件，你有定你有回，那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办很好，因为没有定，没有定没有回，做事情就烦躁。有没有道理？接就是直观的条件，没有戒那就不会。那戒的修行也是智慧，什么智慧？你安排你的生活来不烦躁自己，才你能够修好。对不对？有没有道理？ 是有道理，可是在世间上有时候没有办法。 那没有办法 ，walking 也是属于没大。 师父，有时候那是一个轮回，你觉得自己有病有 meta， 你就跑去做事，后来又发现没有病， 没有那还是不安定啊。那些冲突，你如果你多修 meta， 那你那些冲突矛盾变成越来越少。如果冲突矛盾越来越少，那你就比较容易处理。如果冲突矛盾多，你怎么处理？所以修没当那么重要，就是不正境界。你不正在不正境界，你在你有烦恼，那你很容易处理。所以来能够修没大，你先要顺自己这个境界。这里就是说明怎么顺这个境界，怎么修。 这看起来是很高超的境界，不是我的境界。 能挂起吗？你就用功学，大家就是这样。那些五百比丘他们很有用功学，那他们都成道。为什么因他们能干？所以一定要学能干。那阿巴基措杰萨拉胡卡乌蒂他们怎么翻译？生活简朴，生活简朴。乌蒂梵文叫 vritti， 乌蒂叫做任务，还是我们所做的？也叫做我们所做的工作来过日子，这个也是我们的任务，对不对？比方说你扫地，这是你的目的，这是你的任务。那在梵文、巴利文，目的、目的就是。任务也是我们所做的工作，因为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我们的任务，对不对？有没有道理？所以他们是同义词，一个意思。那你的任务就是你所做的工作要勤，就是跟前面的意思是差不多，因为活动不是太多，活动的负担不是太多，所以你能够满意在自己，你能够知足，你能够舍心在里面，你不是抱来抱去，你是用心做事情。所以孔子说居之不欺也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居之不欺也，而居之就是有智慧的人。君子不是居者，居者。不欺也，对不对？不忌。 气的气啊，气中的气， 气中的气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做事情，他他做事情用考虑，用了解，怎么他会这样做？因为他做事情不是太多，他所做的事情他做得很好，这个叫做萨拉胡嘎乌迪，他的任务他的工作轻，所以他能够做很好。如果他的工作太重，那他怎么会做好？那他就很烦躁，对不对？ 那这个翻译怎么是生活简朴呢？好像不一样 还是这个意思差不多，就是他翻译一招意思，不翻译一次次，意思是差不多。他怎么就是他的任务他的工作轻，就是生活简朴，所以他能够心他在所做的事情他的心不烦躁。如果他的任务他的工作太多，那他就烦躁自己，他怎么会留在那个清净的爱的境界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意思。那 因为他这样修，现在因为前面的功德明显，所以最重要的意思，三定德有，三定德有，他怎么翻译？诸根基金，诸根基金，为什么诸根基金？就是清安的境界。嗯，怎么会诸根寂静？因为他不变成，因为他执着，因为他做事情，做事情很好，他的工作他做很好，所以他没有烦恼。他如果他不能够做好，那他不必须做。他柔软，他有那些前面的功德，所以诸根寂静，诸根寂静就是。我们已经有说明，就是因为清安，因为清，因为智，因为事业，因为练达，因为柔软，所以诸根寂静，诸根寂静，那他所做的事情可以做很好，因为根不寂静，所以他做的事情做得不好，对不对？三定德有，那个三定德有就是特别重要，为他变成三定德有，也是因为他修根利益，戒律的意思是，如果要戒律的最重要的意思就是根利益，修根利益就是修戒律，因为修戒律所以根利益，所以他的根变成寂静，因为根寂静，所以他能够深入知根观的境界，如果根不寂静，那他没有办法入知观的境界。那结果因为他的诸根寂静，所以他尼巴果，尼巴果就是连达，连达我们已经有说明，在巴利文的佛教连变成连达就是属于静安的地位，他怎么翻译你把功，只能那差不多有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 这是讲修行的练达，对不对？ 修行的练达跟在每天的生活中，我们是讲戒， 戒的 练达，戒跟修行配合在一起，戒就是修行。 它的英文翻译成 prudent。 Prudent， 它也有这个有一点这个意思 ，prudent。不过真的意思就是练他，他做做事情能够做很好，也是 prudent， 跟这个也有关系，对不对？ 那这跟 能干是不一样的，能干。就特别强调强， 强 ，strong， 尼巴果就是他很聪明， 做事情好，为什么他聪明做事情好？因他的心有静，那个静安，嗯， 像家庭主妇把菜做好，算不算也算是？ 嗯， 也算吧。 什么？ 家庭主妇把菜烧好，做饭做菜，家庭主妇。 当然，都是包括在里面。你的活动跟你的修行要配合在一起。嗯，这个。 把自己的家人照顾好也算。 你当然全部都算。那在。癌是不做例外，所以它是癌。嗯，不做例外，不但管你所言，也管你我们所做的事情，管你全部包括在里面。所以我们有说明北川佛教的道理，你全部都包括在里面，所以它是无量心。 所以师父，这个修行跟生活是不可以分开的，生活跟修行 那当然不能够分开的。生活就是如果你能够进步修行，那生活变成修行。不过在每天的生活中，你不能够深入定是不可能的。嗯，不过虽然没有深入定，你的境界还清净，那就是修行。境界清净就是修行。那我们已经有说明，这个修行就有三个部分，三个要素。三个要素是一个不断的过程，你结学、定学跟回学不能够分开，这样你的境界渐渐变成完全清净。如果你的境界变成完全清净，你就能够完全放松，那清安就变成不断的。如果你的清安变成不断的，那你就留在没有烦恼的境界。嗯，那就发观。嗯， 师父，这个少管是可能翻译成量力而为，量力而为。 哪一个？ 少管事啊。 一叫少。一样就是苏巴罗是阿巴基措是少管事，少管事是不好意思。 像中文也一样，量力而为， 量力而为，量自己的能力去做。 就是 you do whatever you can。 嗯，阿爸给说这阿爸叫做少，给家叫做活动。 啊， 小活动。 师父，我是不是可以把它理解成，就是说做你该做的活动？ 如果翻译成英文，那变成，可能最好的翻译是 not overtaxed， not overtaxed， not overtasked。 可以把中文那个管字拿到少事就好了。 少事就是是的翻译，梵文就是少事，是就是比较。阿巴就是少事，少不是要管，对不对？是小，我也有感觉，小观是就是不一定是好的意思，这里是很好的意思。小观是就是否定的，有一点否定的 感觉，对不对？ 小事好一些。 小事。然后，阿巴嘎布，阿巴嘎布，阿巴嘎布，他翻译不出路，不出路，可以不出路，阿巴嘎布，impudent, not impudent, 英文 not impudent, impudent 叫做那出路不是理想，可以出路当然是可以，有没有比较好的翻译？Not impudent. 他不会伤害别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不出路可以，有这个意思，不过它的范围是比较宽。不， 师父，他这个出路是包括，就是身口意三业都包括在里面，是不是？ 阿巴嘎波叫做 not impudent， 意思是他不会伤别人的脑筋，他很小心，不伤伤，不然。别人生气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因为他很关心留在这个没大的境界，所以他特别注意不让别人生气， 比较能够照顾别人的情绪， 也是包括在里面。 not impudent 就是不变成别人的生气的对象， 那万一变成了怎么办？ 他就 walking， 因为他是在没大的境界。 所以这个英文翻译都要改一下，因为他英文翻译成 brazen， 就是这个意思一样。brazen 跟 impudent 是差不多意思，是同一个意思。Apagabo Kulesu Ananugidho Kulesu Ananugidho 叫做 Kulesu 是在家庭，在多家庭里面。 Ananugidho 叫做不执着，不执着在多家庭里面什么意思？他就是要了解佛是这个经典的对象，就是 Bhikshu， 所以 Bhikshu他们不要执着在家庭，如他们不要太近跟在家人，如果太近跟在家人，那他们就很容易起他们的烦恼，所以他们要保持距离。如目连法师说，出家人要想分密封，密封。他吸那个蜜花的蜜，不过他不会开花，所以出家人也吸，在家人，他是靠在家人，所以他拿所需要的东西，不过完全不会害他们，因为他不执着在家庭，这个， 这个中文翻译的不对。 他怎么翻译？对供养之不贪，那没有供养之，只是家庭。 我也是对自己家庭要 detach。 不是自己的家庭，是对象是出家人，他没有家庭，所以对多您出家人，他要去托钵，如果他需要什么东西药等等，他也是靠。在家人他要告诉他，所以虽然他拿所需要的东西，他不会入他们的那个烦恼的境界， 所以好像蜜蜂它是蜜，不过不害那个花，所以它给他们欢喜，给他们快乐，不过不会给他们烦恼，那些都是说明我们所需要的那些功德，我们有看过那些功德都有互相的关系，没有例外，一个功德跟前面的后面的功德跟前面的功德都有关系，你能够修前面的，因为你修后面的，你能够修后面的，因你修前面的，是一个修行，都跟没达保持没达的境界，保持那个清净的爱的境界都有关系。那这个是坚定的 positive， 我们所需要的功德，现在变成否定的 negative， 我们前面是我们所应该做的，现在是我们所不应该做的，第三种不应该做的是什么？那恰库当萨玛恰的根基耶涅维纽巴维乌巴瓦德雍，他怎么翻译？不做任何事， 事后 将受之事，没有错，就是完全这个意思。他不会做任何的事情让有智慧的人呵斥他，什么意思？他这个爱也是智慧的境界，他你修智慧的境界，念佛有人导演他，没有办法，每个人有会有一些人会导演他，不过如果他如法，那他 walking， 如果他不如法，那他在受伤，他很难过，如果他如法，那他就没有，虽然人骂他呵斥他，他不管，因他如法，就是他们的问题，他们不如法。如没达的境界是如顺法的境界，所以什么是有智慧的人？有智慧的人是顺法的人，对不对？ 对， 这是智慧的人，所以他很听那些人的话，他注意他们的意见，因他们是如法。不过如果他这样做，那他就不能够，如果别人没有智慧的人呵斥他，因他自己如法，他不做什么那些有智慧的人顺法的人会呵斥他不做，所以他能够深入这个境界，深入这个境界，虽然人骂他还是人对他不好，他不会生气，因为他如法，他听如法有顺法的人的意见跟看法，所以他不容易受伤。受伤是因为还不够顺这个法的境界，对不对？ 顺法的境界呢，心能够留在那个法系里面，虽然外面的境界不如法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现在我们有讲过那个结的部分，现在第三颂的第二部分 Sukhino va kemino hantu sabbe sata bhavantu sukhitata， 它翻译这样想，愿一切众生喜乐平安，愿一切众生心有喜乐。那没有错， Sukhino 就是快乐， Kemino 叫它翻译为平安， Kema 的意思是安全，安全 Kemino 就是安全，它愿一切众生快乐跟安全。什么是真的安全？真的安全就是涅槃，所以他自己说自己的境界涅槃，他祝一切众生有快乐也安全，就是说涅槃。这个是乌德萨，乌德萨叫做归纳所有的美达的意思，美达的意思就是愿自己愿一切众生快乐圆满，这个是美达的境界。因为在佛教里面真的快乐就是安全，就是涅槃，就是智慧无量，所以我们已经有说明修爱就是顺这个无量智慧的境界，因为所愿无量，所以我们能够顺无量智慧的境界。如果所愿不无量，那顺这个在世间里面顺这个无量智慧的境界就没有那么明显，因没达的所愿无量，所以在很适合这个修行顺无量智慧的境界。无量智慧的境界就是涅槃，就是解脱。那在中阿含经有一个经典很重要的经典叫乌德萨苏塔，乌德萨叫做归纳 summary， summary 就是归纳，对不对？什么是佛教的归纳？metta 的归纳我们有看过，在乌德萨苏塔佛是说明什么是佛教的归纳 summary of the Buddhism of the Buddhist practice。佛说在这个经典，然后Gacchayana 的别在佛陀的弟子是第一什么？说明简单的说明那个短的意思，那怎么说明？如果佛讲短简单，那他能够发达意思说明很清楚，这个叫阐述，他是在能够阐述简单的教 是第一，讲法是第一。藏书，可以。那什么是佛教的修行的归纳 summary？ 佛是教比丘，他们应该思维，比丘要思维，怎么思维？不然他的心把他Vikita Asantita， 他的心 Vinyanam Bahidha Avikitam Avisatam Avikitam Avisatam， 他的心在外面不要 Avikitam， 不要散乱，阿加达阿桑提坦乌巴达亚阿努巴达亚巴里达萨提，什么意思？在里面他的心不住，他阿努巴他被执着，被执着不动，可以这样说明，因为不执着，所以他不动。什么叫做不住？因他在定，虽然在定，他不执着定的境界。虽然在定，因为他不在外面，他的心不散乱。怎么他在外面，他的心不散乱？因他不去想。还不去随想，这个是根利益的境界，因为这样修，所以他的主根变成寂静，我们有看过这个，就是没达的修行的境界，怎么他在外面他的心不散乱？因他不去想，不去随想，去想去随想，那出现什么？坦于还是嗔恨，去昧的香，那变成贪欲；去抽的香，那变成嗔恨。所以因为修没达，那一定你在你怎么能够留在这个昧，所以昧的没有烦恼的境界？因为你不去想。跟随想，你去想的时候，这个是你中他的头发这样，他的那个有那些，那你执着那些呢变成贪欲，还是那种变成贪欲你执着他有什么好东西？如果你用定。因为不用定，所以散乱，散乱才能够才能够取向。如果不散乱，那就不能够取向，因为心在里面。取向在外面，就是。怎么会趋向在外面？因模糊管理境界，因为执着，因为嗔恨。这个是没达的境界，属于没达的境界，所以心不散乱在外面，不住在里面。虽然他是在定的境界，他不执着这个定的境界，所以。他被所有的他的境界被所有的执着不会受不会动。 师父，如果执着在定的境界，会怎么会变成什么样？会怎么样？ 那 他的定又染、嗯、那变成定就不清净， 定不清净，那他会失掉他的定吗？因为他定不清净，那就算就无盖就会升起、 嗯、无盖就是无盖， 所以他就会最后会失掉他的定。 当然那愿一切众生快乐安全，就要顺这个境界。在你能够留在这个无量心里面，嗯，无量心就是不执着在外面，不执着在里面，怎么不执着在外面？因他不去想，不去随想，去想去随想，那就是因为模糊，因为执着，因为生气，嗯，怎么不住在里面？因为他不执着他的定的境界， 那师父基本上发展定应该是很 safe 的一件事啊， 嗯， 应该是很安全的一件事。 嗯，什么是安全？ 修习定啊，因为我有听过一种说法说修定修久了你会执着定，住在定乐不肯出来，可是如果这个人真的执着定，他就会失去定，对不对？就他就知道他执着了， 那这就是不是佛教的定、嗯、佛教的定是跟舍在一起，如果没有舍那就不可能会有定。 每个禅定有定，越高的禅定的境界越明显变成舍。嗯，在第一禅定还不够明显，因为不过还是已经没有舍，那就没有禅定。嗯，不过第一禅定还受那个舍，不会完全清净，因为有熏色跟息乐。那后越高，那熏色没有，那就跟色更明显；气没有，那更明显；乐没有，那就完全清净。 那为什么有一种佛教界教界有一种说法，鼓励人家不要修身定呢？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主张呢？ 不要修什么？ 不要修定，要修观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主张？ 没有的，佛教没有这个道理，不能够，如果没有定那不能够如实观，没有什么意思。 有的马哈希不是这样子吗？ 没有，那不会这样说，马哈希也没有这样说，没有这样解释，马哈希只是要给人方便，虽然没有定还是能够体会观， 他没有定还是能够体会观， 能够体会观。不过这个因观顺定，定顺观，嗯，所以没有问题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最后还要入修行的境界，不要想太多。希望我的说明对没达修行的了解有帮助。这个境界不容易学，要渐渐学，先了解意思怎么修，然后就用心修。如果发很清楚，那才能够修好。 所以特别因为 Metta 的境界就是爱的境界，很容易误会，因为爱很舒服的境界，所以每次要考虑那些道理，爱不会变成执着的所缘，所以它是没大，如果爱变成执着的所缘，那就不是没大。越修越多，那越变成容易。不过先了解道理，所以我们已经有提到那个 Metta Anusamsasutta， 是一个 Metta 的利益，是因为多多修，练习不断的修，常常修，习惯修，所以那些利益都会越来越明显，也定增加接学增加定，他们都有互相的关系。你们修那前面的那些功德变成越来越明显。